谁遇见你，连大人也会认输。Yeah。

晴天雨天，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，九六九报天气。 嗨，大家好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云奇。今天是3月13号星期二，本周气温先升后降，且雾霾已经缓缓地向我们走来了。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吧。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5度，最高气温18度，南风1到2级，天气晴朗。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5度到17度，而明天白天最高气温为17度左右。接下来是北京各区天气，看到的是朝阳、大兴、丰台在5度到19度，海淀在4度到19度。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周边各景区天气情况，金海湖在3度到18度，金山岭长城在3度到18度，陵水村在5度到19度。想知道更多景区天气，请每天持续关注九六九报天气。九六九报天气之生活小百科，在日常生活如何保护肠胃健康呢？首先啊，菜要烧熟煮透，而冰箱里的剩菜隔夜后应该重新加热，蔬菜应该用水浸泡半小时以上，中间要换水2到3次，而饭前呢要用流动水洗手，洗干净的碗筷应该自然风干，不要擦干存放，适量吃一些醋和大蒜，有助于预防肠道传染病。你知道吗？纸质门票2月份在国家博物馆已经退役了，如今呢持身份证即可参观国家博物馆，这是故宫之后北京市第二家取消纸质门票的博物馆。带好身份证即可前往参观，如果没有提前预约的话呢，也可以在参观当天以现场领票方式获得免费参观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，感谢收听。 一路走来，我们总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， 在听别人的歌， 却忽略了从前的自己也是一首首被遗忘的老歌， 被遗忘的老歌。 找回曾经的自己，听只属于你的电台，当精英遇上经典 FM 九六九，品味时光之美， 品味时光之美，时光之美。 我是冰，我缓慢地移动，我保持着世界的清凉，不过这些都成为了过去。你们人类不停地给这个星球加温，我一直尝试去警告你们，我将自己片片剥落，轰然坠入大海，你们熟视无睹。我增高了海平面，你们依然无动于衷。经过了数十年，你们才有所察觉。或许我消失的并没有你们想象那么慢。 繁忙的生活中，我们总是渴望很多，渴望幸福， 我要娶她，这是我真爱， 渴望爱情， 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 渴望收获，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，你们说得出来，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有毒， 渴望，渴望，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。坐他开的车，听他爱听的电台，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， 随时随地 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双手也好抱，无奈独有伴侣问前路，没有想陪同邻家男孩跳舞，唯独当我试图。人人亲近我，无人争夺我，无人关怀是谁大平埋出祸，平